人与我把酒分，无人告我夜已深，无人问我粥可暖，无人与我离黄昏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像风走了八千里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像阵雨下到了南极。他真的很想念你，像珊瑚沉在海底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不问归期，不远万里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像盲人看一出哑剧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像第一首诗不尽人意。真的很喜欢你，像太阳自转无论朝夕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千言万语乐此不疲。感情实在细腻，他真的很想念你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不想浪费时间的一点一滴。他真的很喜欢你，他真的真的很想念你，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很喜欢，很喜欢你。有人与我把酒分，有人告我夜已深，有人问我粥可暖，有人与我离黄昏，有人待我真切真，有人有我细无声，有人知我冷与暖，有人伴我 度余生。